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在上个周日，也就是8月15号的时候，完成了中超联赛第八轮的一场补赛。这样呢，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的14轮比赛也就全部都结束了。北京国安队呢，凭借着在这场补赛当中4-2击败了上海申花队，在最后时刻压哨拿到了晋级争冠组的机会。这个成绩呢，其实并不值得骄傲，但是对于在这个赛季当中人员不整也出现了状态起伏的国安队，还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那么当然呢，在经过3个月的时间之后，中超联赛的第二阶段将会拉开大幕。在面对广州赛区争冠组的4支球队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将会表现出怎么样的精神状态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在12月份开始的下一阶段的中超比赛。当然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国安队在第一阶段14场比赛的表现，特别是在第一阶段的第二个比赛部分，加上补赛，一共国安队进行了10场比赛，而这10场比赛当中有好有坏，人员有变化，战术打法有调整。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北京国安队这10场比赛当中用人、战术以及精神面貌方面的表现。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的方式请进两位嘉宾。其实两位嘉宾呢，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熟悉。一位是新浪体育的著名足球记者袁野，袁老师。袁老师您好。 王毅好，昆龙好。 袁老师已经介绍了哈。下一位嘉宾是昆龙啊，是来自于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记者张昆龙。昆龙你好。 袁老师好，王毅老师好。 这次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咱们国安队啊，在第一阶段的应该算是第二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有球迷愿意把它叫做今年联赛的第二阶段。这10场比赛当中咱们队的表现，其实从最后的2场球来讲呢，还算是打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风貌，击败了长春亚泰，击败了上海申花，最终呢压哨晋级到了争冠组哈。14场比赛的这个战绩可以说呢也并不算是特别的理想，14场比赛7胜3平4负，打进了19个进球，丢了16个球，是积到了24个积分。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整体的评价，就是在这一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勉强杀入争冠组的北京国安队的表现，就这14场比赛。 我先说吧，因为平时其实跟咱们体育广播的球迷连线的时候，也今天也是提到了国安每场比赛的一些表现，今天咱们可以好好聊聊。其实啊，刚才王毅提到了一个词，叫勉强打入了争冠组的这个比赛。其实我在第二阶段，就是咱们刚才提这个后，就是说这个最近10轮的比赛呀，当国安这个输给天津之后，我当时以为他们几乎没有希望能够再打进这个争冠组的比赛了，因为当时确实不只是人员不整，而且感觉球队已经没有什么 精 气神，或者是没有什么，对，已经没有什么精气神了。你像连天津都能输，那真的我觉得接下来还能赢谁呢？但还好，我觉得北京国安队吧，最终还是配得上就是说这身绿色的战袍，关键时刻觉得完成了自己的一个自我救赎。面对亚泰，面对申花，特别是最后一场面对申花，打出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吧。最终是能够杀入了争冠组，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原来我觉得他们可能今年可能得去保级组了，当然去保级组也算是今年比赛可能提前完成了，因为保级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要把全年的积分都带到这个保级，要把全年积分带到保级阶段，可能保级也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今年可能就草草结束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可以对争冠组的比赛稍稍有那么一点期待吧。当然了，那个都是后话了。 其实整体来讲呢，在这个算是第二阶段这10场球当中啊，和天津的2场比赛应该算是咱们发挥 最不理想的一场是0-0的平局， 对 吧？一场就是1-3的输球，还有一场比赛呢，其实让大家觉得对于国安队整体的状态，甚至是整体的实力产生动摇的，就是0-2输给长春亚泰的那场比赛。其实这三场球是在第二阶段所有比赛当中，大家认为就是球队的，不管是说你的用人方面，还是你的精神风貌，还是说队员的整个的竞技状态表现最不理想的。你怎么来评价就这几场踢得不太好的比赛？ 我就先接着刚才那个说，就是整体表现那个，因为我记得袁老师之前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好像他给过一个打分是不及格的，我印象中好像是，他说好像这个表现他认为是不及格的。我觉得我的打分如果按百分制来说的话呢，我可能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最多能给到65分。之所以给及格呢，是因为他是吧，甭管是勉强也好叫怎么着也好，他最起码他晋级到了这个争冠组的一个争夺当中，最起码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最最基础的一个目标吧，对吧？那就应该完成这个目标，就应该是个及格的分数。那至于那多给了5分呢，我觉得应该给到最后两场大家的表现，对吧？他等于说是在最叫艰苦也好，就把自己给自己逼到这份儿上也好吧，最终能够获得这两场比赛的胜利，最终晋级过来，我觉得还是应该还是给予一个肯定的。但是分数也不能再多了，因为整体的表现确实距离咱们一开始赛季初的这个预期还是要差不少，所以我觉得这10场比赛我给他们的打分可能也就是65分啊，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刚才这个一个说的，有3场比赛确实踢的这个很奇怪，我只能说是踢的很奇怪。你不能说他完全失常，因为就拿0-2踢这个长春那场比赛来看，他变阵了，然后变阵之后呢，发现确实是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踢到后来的时候，你发现可能队员们自己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认知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想法，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对吧？可能跟自己的这个理解，包括跟教练之前的布置，包括一些分析，可能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两个中后卫的心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常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第二次等于说再遇到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对吧？那场比赛能拼下来，我觉得已经很不错。至于像跟天津的那场球，我觉得就是你把人家想得太弱了，实际上人家没有那么弱，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你主观的对于那场比赛的这个叫什么渴望度不够。因为天津队其实一共也没得几分，但是他从咱们队身上2场比赛拿了4分，人就能看出来这个于指导这个队伍就想在京津德比里做点文章啊，想从你身上拿分。但是咱们相对来讲，至少咱这2场跟天津队踢的比赛当中，没有展现出一个所谓的强队，或者说是争冠组球队应有的一个水平。反正这几场比赛确实是踢的距离咱们的正常水平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吧。 那实际上这场比赛整个的运行下来哈，10场球包括或者说是14场球这么运行下来，大家呢也应该看到了主教练比利奇他执教当中的一种整体的思路。尽管说你现在给比利奇去打分也好，或者说给他做一个评价也好，我觉得的确并不是特别客观啊，因为比利奇到达这支球队之后就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非常完整的队伍，甚至比如说像奥古斯托，他还好像印象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和奥古斯托的合作，只是比埃拉单核带队踢过这么几场比赛。但即便是这样，不能够说特别客观特别完整的来评价比利奇，但从过去的14场比赛当中应该还能够对这个主教练有一些感觉吧。我想问一下袁老师，你怎么来点评咱们的新的主教练？因为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对于这个摇滚主帅非常硬的性格各方面的这个期待，好像14场比赛看过来之后呢，和大家之前预想的有一点不同吧。 对，其实刚才王毅你也提到了，包括刚才昆龙说给球队打分他打65，确实是之前我在跟咱们节目连线的时候，我记得我应该是打了一个55分不及格的表现。因为我觉得这个球队的表现呢，不仅仅是说咱们说看这个14轮，包括这个准备工作，特别是说后面这个10轮，因为后面这个10轮比赛呀，咱们不是说是按照原计划，可能就是说打完前5轮之后立刻就是接着打，因为中间出现了国家队这个去西亚打比赛，又出现疫情，等于往后推迟了，等于第二轮留出了非常足够的时间。这个期间 咱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而且这个当然我说这个责任不仅仅是主教练的，包括俱乐部。我想还是提一下这个奥古，包括这个费南多没回来，包括这个金敏在这个出现总是出这个家里这个反复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球队啊人性化管理确实是没问题，但是你过于人性化呀，有时候就显得不太职业了。就是说咱们今年年初要是就是没有说告诉我就没有奥古了，也没有费南多了，这个金敏在你只能用四场，那我也认了。但你就从年初你就开始享受，就开始这个做准备。但是说实话，你毕竟这些球员跟你还有一年的合同，从年初开始算，那你就要想好让那个球员怎么回来把这个赛季打完。为什么其他球队外援能回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在咱们在这个外援管理，包括接外援回来这个方面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你说咱们也从方方面面听到消息说奥古啊，说自己家里有个事儿。费南多说这个孩子生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个理由。你稍微对他可能人性一下，那你就在今年这个疫情这最近两年这么一个重要的情况下，那耽误的就是整个球队这一年。如果说说实话，咱们今年目标像这个我们这个董事长周金鹏说的，就是冲冠，还是冲击冠军。但你奥古没回来，你就耽误我这一年的冲冠，那你说这一年的投入都到哪儿去了？同样，对于比利奇来说，可能他来的时候看的是去年的打得好的一些比赛录像，他来了之后他可能会把奥古做一个主要的一张王牌来打，包括他是不是想怎么使用奥古跟比埃拉的配合。但是你现在再去谈论可能比利奇这个成绩啊对他来说不客观。但是咱们反过来接下来就是说，就你刚才这个话题聊比利奇，你没有这手牌的时候，你就是说半路接手，你像这个布鲁诺这个热先生来的时候，那你也应该是不把这个球队临时捏合成型。包括我就说第五轮比赛结束之后打了四轮，对于关后面还有十场比赛，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我相信比利奇已经很清楚奥古是回不来的，甚至包括金敏在这个走的时候他也知道金敏在回不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俱乐部在引援方面到底是，我们现在了解的是比利奇不要，比利奇开出的名单然后俱乐部还找不来，因为有的是外援不来，有的是因为这个价钱原因。但是你无论如何这两方面都不能互相甩锅，你这个在前十轮这个在这个第二轮开始之前你一定要补充外援，特别在这个转会窗口这个关闭之前，我们一个没来还走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对于球队来说是这个不及格的。如果是真的是主教练你谁都看不上，那我觉得主教练是有问题的。你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现在有总比没有强。现在中超中甲这些外援很多球队是你只要开支你用半年用一年都行，你关咱们说在那个时候你是要想好的，你如果说除非你一定能进保级，或者说如果你一定能进争冠组，关键进了争冠组如果说到了十二分的时候再没有窗口开了，你那个时候还是不能演员，你按照现在这个人马刀枪你还是争不了冠军，那你对于年初这个董事长提出这个 KPI 你等于早你就放弃了，你放弃了我觉得不管是俱乐部管理层也好还是主教练也好了，你都有责任。你这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主教练这个执教水平高低的事儿了，你主教练从这个战略上你就首先这个把这个俱乐部给你制定这个任务你就放弃了，那你这因为给你时间去弥补了，你这个时间你说咱们现在队伍就一个巴坎布，而且巴坎布还要走，比埃拉也要走，那你在二次转会的时候你至少你要再进两个外援是吧，这两个外援然后你补充一下对于球队还是有帮助的。说实话最后那是我们说实话我认为是出现了一点小奇迹，战胜了这个上海申花进了争冠组，如果说没出现这一个小奇迹，那你没进入到这个争冠组，对于国安来说今年的简直就是彻头彻尾一个失败。所以说对于比利奇来说，首先从战略上他承担责任，第二从战术上我们说无论他在有的比赛打这个三中卫也好，包括他也没有办法可能启用这个何振宇啊包括这个柏杨啊这些球员也好啊，证明他可能在训练中我觉得可能也没太把这个球队完全捏合好。你说咱球员差吗？这跟谁比？跟咱们过去那个鼎盛的时候我们那个主力阵容比较差，但是你跟天津比，你跟天津队比吧，他也不一定差哪儿去。你说大家可能批评杨帆，我也因为杨帆确实没有发挥出来咱们期待那个水平，但是杨帆在天津队的时候人家可是主力，你要现在给他放到天津队去，可能天津队也拿他当个宝。我证明就是说咱们在训练当中也可能有一些问题，你不能说主教练说我这个阵容不是我原来看到那套，这些阵容我现在这些人员我就随便打了爱哪哪去了。就是我觉得今年前十四轮这个表现呢，我认为是不及格，从主教练到俱乐部这个整个管理确实都有问题。 像袁老师所提到的哈，在这个俱乐部的管理层面当中，比如说针对外援所谓的人性化啊，针对主教练给他全权在引援方面的 权利，给他决定权，这是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可能从人性化管理方式的一种处理。但是呢，你要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对外援和外教人性化，像刚才袁老师说的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人性化导致外援回不来，导致像这个金敏哉这样那样的事情，导致主教练比利奇他在用人或者在整体的战略当中就没有表现出来对于冠军的这种极度的渴望，而且不断的去调试自己手中的这些阵容。这样的方式呢，对于在这一个赛季或者说至少在这14场比赛当中场场非常努力的中方的球员是不是也不够公平，对吧？如果说人性化管理的话，那对外援人性化，对咱们本土球员也应该人性化。本土球员就是说了，你看外援不回来，那对这个成绩现在俱乐部没要求，那就别让我场场比赛90分钟，我们这个7-8个主力一直在场上跑，那就索性大家就都轮着来，让年轻队员也多踢一踢，对吧？但是现在对咱们本土球员的管理方面呢，又比较严格。他在包括比利奇在人员的使用方面，你像李磊打的时间很多，像玉宁打的时间很多，就是我们人员的轮换也做的不多，也不敢说让大家呢本土球员或者说这些国脚们有更多的休息时间。那这个人性化为什么不能调过来去想一想，对咱们自己的孩子啊，对咱们自己本土球员更人性化一点呢？这点这个问题可能也要是抛给俱乐部吧。我不知道大龙怎么看待在俱乐部的这个管理层面，在这个赛季当中，在疫情的这种推动下，上个赛季好像体现的并不是很明显，这个赛季一下子好像全都爆发出来了。 对，因为可能情况也确实不太一样吧，因为去年可能7月份的时候，随着奥斯托跟费尔南多能回来嘛，可能回来之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今年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客观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也同意袁老师那个观点，就是说你有这样的问题，别人也有，对吧？那为什么就是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别人能回来你回不来，对吧？这个我觉得在球迷或者说有些时候球迷会有一些反馈啊，或者有一些观点，或者有一些相对在情绪比较激烈的言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对，尤其是像你所说的，你要是说一个人回不来，那是一个极端的偶然的现象，对吧？你现在是属于这个组团大家都不在，那一定就是在管理上有问题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对于他们的这种咱们叫放任这话有点过了，但是确实是好像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比如说到了时间节点，那你就必须登上这架飞机，对吧？那你不能说我有事，那谁都有事儿，对吧？你要说有事儿，那我可以有100个、1000个理由，对吧？那你不能让所有总能让这些就是让这些守规矩的人吃亏，那以后你说谁还来呀、啊？ 你说外援有事儿，那咱们中方球员家里就没事吗？是吧？ 是啊，那就据咱们了解的，那中方队员有伤的，对吧？有这种严重伤的，可能这仍然会拼到最后一刻。比如说像大猴这种骨折的情况，他都在拼，那你为什么你外援连回的这个情况你都不能做到？所以我觉得这点。一个是管理层的问题，二一个我也觉得是，主教练的问题，就是你一个这个在欧洲顶级联赛，对吧？主流联赛执教过的教练，你当然知道怎么和队内的大牌去处理这个问题，对吧？我不相信你在西汉姆联的时候，队长说我不回来，你就可以说那 OK， 那你回去再歇2周吧，对吧？你跟诺布尔说你可以不用回来踢了，我先扛着。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吧，因为那天有球迷也在留言说现在这个都不敢说，我说没什么不敢说的，对吧？这个你需要管理层去承担责任，他需要，当然我觉得主教练也需要。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比如说比利奇，对吧？这个他可能对于一些打法上会有自己的执念，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手里就这些球员，对吧？或者你在明明知道有一些队员可能暂时回不来的情况下，那你需要经这个根据中方球员的这个水平和你现有球员的水平，对你的那个技战术方面进行一些优化吧，对吧？你不能说老抱着说那没有人我就不踢，对吧？我就是3-4-3，我就是3-5-2，你没有人我就给你瞎踢。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三个人也可以去当主教练，反正不就是输球嘛，对吧？反正我跟你最后来一句说吧，我要的球员没来，对吧？他没来，所以我踢不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太能讲得通的。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当年施密特来之后。他可能经过半年时间发现他的那个压迫呀，在中国球员身上是达到不到这个标准的。比如说可能有时候李磊能打到，但是中场球员打不到，小池可能能达到，但身边的西哲可能达不到，那怎么办？你就得把你这个要求从原来的100%降到80%，降到60%，然后再用其他的去弥补你的这个战术，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两年半时间里踢出那个足球相对来讲比较能让大家接受的一个原因。你比如说热先生到现在可能大家会回想热内西亚，你说他有什么战术吗？好像也不是特别有。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他的人相对来讲比较齐，对吧？他的大腿都在，所以你不觉得关键时刻可能奥古斯托一爆发把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巴坎布时灵时不灵的，赶上他那会儿都是灵的时候，问题就全都解决了。那可能赶到这个比利奇的时候他命不太好，对吧？人都没在，那你也得变，你不能不变。我最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子明跟金泰妍你不用呢？ 嗯， 对吗？子明这个很差吗？对吧？如果你说巴顿离开的话可能是因为自己想去啊有一个能踢主力的地方，这个 OK。 那金泰妍真的比同位置的其他球员要差很多吗？他的传中我觉得一点不比涛哥跟这个李磊甚至是刘欢要差，他都不差的。那你为什么在已经这个比如说李磊相当疲惫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你不试一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以及在人都完全没有的情况下，你每次都是对位的瓢换了西哲，那我为什么不能上去有两个控球点跟出球点？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呢？我不知道他是在真的就是说这两个国内核心不能共存，还是说他就觉得我要撤一个中前卫这比赛就没法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大家叫有微词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可能还是这个变化呀，甚至就是说咱们认为没有达到一个及时的一个求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嗯，其实是这样哈，就刚才大龙说这个换人这个事儿呢，我也一直在想，在转播当中呢也经常和这个嘉宾南方南岛也在聊这个话题。嗯，以前呢如果说一个高水平的教练，或者说呢一个让我们觉得就是特别钦佩的教练，他在换人的时候他会出现两种情况。因为咱们不管说是媒体还是球迷跟着这个球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呢会有一个惯性的思维，你比如说某一个队员的状态不好，或者说呢他受伤了，或者说场面上发生一些变化需要去改变目前场上人员配备的时候，咱们有一个所谓大家习惯性的了解的叫常规人员更换，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前锋巴坎布跑不动了，咱是不是上个玉宁啊？或者说呢比如像当年的时候呢上一个中场把比埃拉或者奥古的位置往前推一推啊，有一个大家呢基本上能够达成共识的人员调整，对吧？这个是相当于咱们怎么说呢60分。如果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教练，或者说来了之后他对于这个球队的了解掌控做得特别好，哎，他突然啪啪一换人发现啊，这个还可以这么用啊，这个效果是真好，那是属于高手啊，这是高于所有这个咱们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理解的，那肯定大家瞬间对于主教练就是钦佩。你比如说像施密特刚来的时候，他啪一换阵容打高位逼抢，咱们就想国安的这支球队这不从来不是以身体著称的，你打这么强度的高度逼抢能不能踢？结果上来之后把恒大赢了，大家发现哦，原来还可以踢这样的足球，对吧？要么呢就是说像热先生那样，就是他的换人大家都能预料到，但是呢他也不犯错，他也不会出昏招，反正就是按部就班，咱就按着六十分来。但有的时候的一些换人呢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调整，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就是每年咱们开玩笑说施密特时代的时候，第一场要拿第一场记旗，是吧？他第一场使用一个特别奇怪的阵容，但是他后面呢他能够调整。但是比利奇在这14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大家呢所期待的那种出乎我们意料的换人都不是产生特别有效效果的换人，反而经常会有一些哎，为什么这么换呢？这么换完了之后发现这个比赛结果检验也并没有达到他可能换人的那种期待，然后其他的一些换人调整或者阵型的改变的时候，大家觉得啊，这个我们能理解，这是一个常规的，大家没有觉得是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调整。这个两点是不是比利奇对于这支球队他的了解掌控还没有达到一个特别熟，或者说他的这个战术的理念人员的使用的思路和咱们的队伍不是很契合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比利奇对这个球队了解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感到很无奈的，就是说他就觉得这些球员可能跟他期望中那样，或者是说他觉得我今年就完成不了这么一个争冠的这么一个目的了。但是他肯定作为一个教练呢肯定都想赢。其实刚才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方球员确实是非常辛苦， 嗯， 你一直用啊，基本上都快当成这个 当成牲口用了，是吧？这是外援，你看咱们没有，然后咱这个内援基本上都，只要能打的，只要这个不是伤病这个扛不住的，都要坚持。证明这个比利奇他也知道这个谁行谁不行，他就是说你只要能，但凡这个身体还能坚持还能扛，你就上吧。但是我就说，那你作为教练，那你总得，哎呀，就是说在现有这些人员中，你采取一个更好的办法。你哪怕咱就说，就是说申花大家对这个崔康熙不满意，崔康熙最后主动辞职，但是崔康熙至少你赛季初赢了你一场关那场球，而且您再说是吧，虽然大家觉得比较丑陋一点，不像这个强队打法，但是人家还比较有效果。那咱们很多场比赛你看不出来特别有效果，其实咱们包括赢这个申花最后一场比赛4-2，看上去大家挺过瘾挺解气儿，但是这个我觉得那场比赛确实是咱们应该说第一拼出去了，大家真是豁出去了，就是真是玩命了，我跟你死磕了，能不能行这个结果再说，但是我一定就是说我跟你这个鱼死网破，我最后哪怕我输给你申花了，我也不留遗憾了。这个是咱们第一，就是精神上士气上拼出一场胜利，第二就是说那场球咱们运气也不错，第三是申花也确实吃了没有这个教练的亏，防守这个整个球员在这个站位上都不得当。就咱们反过来我说申花，就想说咱们自己这个很多场比赛呀、啊，用人咱们就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他确实是在英超执教过，因为可能咱们在这里评价教练呢，可能有人说了你们纯是臭不要脸是吧，你们在那说人家教练是吧，你们懂个屁。但是说你确实这个比赛内容你可以检验这个咱们这个一些观点啊，你现在从这个比赛内容来说，你说今年打过一场特别好的，从这个内容到结果都好的比赛吗？那你说如果说都不好的情况下，咱第一责任人是不是肯定咱得说教练，然后其他的就是俱乐部的咱也得在那找吧。当然球员你说状态不好受到一些影响都有，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教练咱宽容点说，只能说是给他时间再看看。 好，那关于这个俱乐部啊，关于咱们国安队整体的这状况呢，先告一段落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体坛夜话的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一些相对更加细化的话题和大家来展开交流。 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雪在燃烧，风在欢呼，无息无欢闪耀，光彩夺目， 豪气冲天，永不服输。舞动冰雪，拉开冬奥的序幕， 冰天雪地英雄辈出，片片雪花传递四海祝福， 生活点燃沸腾血脉，跨越彩虹刷新所有的记录， 纯洁的冰雪是青春音符，激情的约会让世界瞩目， 一个梦我们全力以赴，让满天雪花 带生命飞舞，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和你把梦想追逐，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前不可拦阻。飞舞飞舞，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都有中雨，局地还有暴雨出现，预计夜间降水会逐渐结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号，如果遇到涉水路段需要谨慎慢行。明天下午北京依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会伴有风雹，出行要带好雨具。目前北京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大家要避免到山区河道游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明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在穿衣提示方面，因为雨水的叨扰，气温下降，今明两天可以适当的增加衣物。北京体育广播祝愿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新浪体育的袁野老师和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记者张昆龙一起呢，再来回顾一下国安队14场比赛所做出的表现。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整体的来聊了聊，包括我们的战绩啊，包括主教练比利奇的一些用人，包括俱乐部在二次转会期当中，甚至在整个管理当中的一些得失。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结合一些比赛的状况和球员的状况和大家来展开分析。其实首先啊，我想跟二位提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的攻击线，对吧？我们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打到现在为止7胜3平4负啊，一共只进了19个球，丢掉了16个球。咱们先不说防守线，就先说攻击线，19个球，14场比赛，这应该是在过去的中超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进攻火力最差的一年。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场均进球数只有1点几个呢，还是拿到第9名的2017年啊，那个时候30场比赛咱们进了42个球，剩下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基本上场均进球数都是超过2个。你看2018年是30场比赛进64个，2019年30场比赛进60个，就算2020年疫情的原因打了20场比赛，咱们打进了44个进球，就是今年咱们的攻击力迅速下降，这个是毫无疑问和两个外援的核心奥古比埃拉不再有关系，另外一个是不是和我们就是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做出调整也有关系呢？ 这个确实是，咱们说这个，刚才提的分，就前面节目上半段提到一些相关问题，咱就不重复说了。这个进攻力下降啊，那这个肯定就是说，咱们确实没有人，没有枪，那没招。那确实是，以前咱们也经历过比埃拉受伤的时候，当时对咱们影响比较大。而且这次比埃拉开上也打了几场，打了3场4场，3场球，打了3场，他就3场球他受伤了，奥古也没回来。没有这俩人，你在前场，说实话能进19个球不错的。我以为是不是没准平均连一个都达不到不了，因为后面你看巴坎布又回去打国家队比赛，回来他又隔离，他也打不了很多比赛。还好，说实话，我对今年那个进攻我还挺满意呢。我可能这个心比较大一点，是吧？这个张玉宁，我看这个，你看今年表现还算不错。因为你确实前面你没有枪，你怎么着他也进不了球，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就作为咱们主教练，你说你要他要求太多吧，他这个我觉得确实没啥办法。但是我还是说，你要说你怎么不解决点问题呢？咱们外援你说你不好找，本土球员也好找吧。本土球员我说了，今年其实你说咱们这个内援好像还有至少三个四 四个名额吧。你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好多国脚级的队员咱们都可以来呀，只要你给工资就行。但是咱们种种原因没有来，不知道是看不上啊，还是到底咋回事儿。反正谁这个主教练谁都看不上，我觉得那咱我也可以看不上他，是吧？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咱们你不解决人，这个那你就是肯定进不了球，那是肯定是。 就现有的这个人员的配备的情况之下，像玉宁最后几场比赛的爆发啊，包括在巴坎布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是连续进球，已经算相当不错了啊。那昆龙怎么来看待球队的这个进攻？ 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跟这个整体你中场缺了这两个核心之后的话，他找不着这个另外一个替代者吧。因为你可以说说西哲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可能更多扮演的是配角，对吧？可能是给奥古或者比埃拉身边当一个帮手，但是你现在突然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对吧？你让他在又要梳理中场啊，又要进攻，又要去助攻，甚至还得去进球的情况下，你把所有的进攻重担啊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还是有些压力比较大。因为你现在不管你是踢这个四后卫体系还是三后卫体系的话，其实攻击型中场只有他一个人，对吧？而且在这个朴成能够伤愈复出的情况下呢，其实也是两个人做了一个轮换，对吧？当时我就上半段我也就说，如果说这个西哲跟朴成两个人能同时出现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的话呢，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种种原因吧，最终变成了老是一种啊本土单核的情况下出现在这个进攻线上，所以你的这个进球数少，因为1-0，对吧？2-1这种比分其实就是也没办法。这要19个球，这还是最后2-3轮比赛张玉宁打进了5个球呢，对吧？这还是这个有一场比赛这个巴坎布还实现了一个小爆发呢。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您可能进球数更少。 所以说我觉得能进19个球不错了。 因为上个赛季的话，咱们比如说跟石家庄永昌，对吧，都是4-0，包括跟这个青岛黄海都是这个3-3啊，或者说这种大比分。现在咱们会发现要踢个大比分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确实是你进不去球。因为你像这个咱们中场的这个像这个高天翼，对吧，以及这个池中国，这咱不太能指望人家去进球，因为他职责不一样，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其他球员的话，那确实是我没人啊，这个话就又说过去了，对吧？袁老师刚才说的很对，你没人你找啊，对吧？你这个像这个，如果你说外援，对吧？国内外援你瞧不上，那你国内还有很多准国脚或者准国脚啊。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像董学生这种级别球员，这个难道说你拿来不能使吗？但是呢，你想想，咱们替补席上也坐着像子明这种水平的准国脚，他不也机会很少吗？所以，这个你说是人的问题吗？还是战术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问题，导致了你的进攻力的这个下降。反正我觉得教练在这个技战术的这个安排上，包括一个人员的使用跟调配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一个问题。要不然14轮打进19球，对于一个中不溜，对吧，咱们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就说我定位就是6-8名6-10名的队伍，这个成绩是不错的。但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争冠队伍的话，你看看山东，看看广州，对吧，看看这个其他球队啊，前几名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攻击火力，那确实是让人羡慕，对吧？所以这个确实差距还是非常明显，这个掉这个断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有今儿没明儿。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啊，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刚才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关于人员引进的一些话题，对吧？就如果你不能够给主教练更多在攻击线上的人员来进行调配的话，肯定可能进攻的火力会有所下降。但是在现有的人员的情况之下呢，能不能够最大化我们现在的攻击火力，这可能也是一个问号吧，摆在比利奇面前。因为咱们一直也强调，像西哲像朴成，如果中场的进攻组织双核能够上场的话，会不会能够缓解一些我们的双外援双核不在的这个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比利奇在第二阶段这个10场比赛当中呢，更多的采用了一个三中卫的防守体系，也就是我们为了增加后防线的一个防守的稳定性，牺牲了中场的人数。 我们打三个中后卫，然后两个边翼位，这样在中间只能够有三个中场球员，再加上高天翼占了一个 U23 的名额，所以呢中场人员的使用调配就显得空间非常非常小了。那么这个三中卫的体系的变化是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可以说是比利奇调整最大的。施密特试过三中卫，这个热内西奥也试过三中卫，但是呢没有像比利奇这样这么长时间坚决的使用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战术上的变化，我想问问袁老师你怎么来看待，是比利奇觉得现在的这个人员我们不足以打进攻，只能够用密集防守来进行和对手的周旋，还是说呢他真的就是在三中卫体系当中在他的战术理念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这个如果说技战术角度来说，咱们不是太专业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他打这个三中卫啊，肯定是觉得这个防守不行。他实际上咱们说三中卫，我觉得还是五后卫。 嗯， 虽然是这个两个边翼卫啊，像李磊或者王刚会经常按照说正常你要打三中卫啊，那就是李磊和王刚是边翼卫的，你得拿到中场或者是主要是负责加强进攻使去了。但是咱们现在可能我觉得还是打了一个五后卫。等于打了个532啊，或者是有时候523呢，因为他后卫线没办法，你说过去要是后卫线有金敏哉跟这个于大宝或者金敏哉跟于洋的情况下呀，咱打四后卫是比较攻守平衡的。但你现在他确实是于洋也打不了，于大宝也打不了情况下，他那个时候有一场他没招，他就只能打这个三中卫，他就说我只能增加人数了。他当时没给你打个六后卫我觉得不错了。他就是他也可能我觉得他也是没啥办法，觉得我就是防守我就先往上码人吧，是吧，我先把这个人数堆上去。但是有时候这个你也不可能说所有的中后卫全在禁区前散开，咱们有时候你像除了打这个上港，除了打海港和打申花之外，咱们还是要进攻的。那你面对天津队的时候，当你自己觉得我一定要拿三分的情况下，你一压上去，但你后防线这个三中卫啊真的是守不住。那个时候李磊跟这个王刚都上去的情况下，你这三中卫确实是容易被你给打漏洞。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比利奇啊，刚才我说了很多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说是他看不上这个他看不上那个，包括这个战术打法他也觉得很无奈。其实我想赛季结束之后吧，或者是说什么时候应该让他出来彻底的谈一下，这个敞开心扉聊一下，到底是说很多事情是他自己的本意啊，还是说他也很无奈。因为否则的话咱们所有事情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都是说他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但是不是他自己说的，确实对他也不太公平。希望吧最后就是但是现在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对于这个今年联赛很大一个真空，咱们还有足协杯，等比利奇如果说能回来之后啊，还是说今年就算提前为明年做准备呗，不说这个第二阶段12分的比赛了，为明年做准备，开始演练一下我们这个新的打法新的人员，也是好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说比利奇他这个所谓三中卫的体系啊，我一直在想稳固防守这肯定是一个出发点，对吧？但是当比赛我们比分出现落后的时候呢，他曾经换过中后卫，把这个阵型呢变成442，但是几乎每一次他把阵型从这个三中卫变成442之后，咱们的进攻组织还真的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其实包括呢打上海海港的那场比赛，那场球把大宝最终呢推上锋线，完成了最后时刻的绝平，是吧？其实他有一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临场的应变，这个变招收到了效果。但是你看下一次再比赛的时候，再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呢，他好像还真的是没有就是把之前的一个变招啊重复拿出来之后再用过。其实这个好像也比较少见，因为在咱们的惯常思维当中，就是我上一次这种调整收到了效果，那下一次面对类似的情况，我肯定第一选择就是上次用的这种人员变化或者战术打法的变化。但是好像比利奇他第二次呢他又换比如换什么何振宇上场，是吧？朴成上来之后呢，哎，把西哲换下来，就这些调整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理解，不知道二位怎么看？ 我觉得是他可能还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些人吧，他一是要没信心也好，二就是他可能还是不太认可。我觉得就是他打三中卫的原因就是，就像刚才二位老师说是，那可能就是简单的，我觉得防守不行，我也没别的辙，对吧？你这个水平就这样，那我只能孤大堆儿，先把人往上垒，对吧？但是你发现咱们现有的这个球员，他踢不了三中卫体系的这个，包括拖后中卫跟两个定人中，他踢不了。 就是你让柏杨踢左边这个他踢不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那场他跟这个杨帆上场之后的那种失误球都已经直接把球送到对方的脚底下去了，就证明他确实是他可能踢四后卫他还能把自己的这个缺点没有那么明显的暴露出来，但踢三中卫的话，那个对三名中后卫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个不是说我从简单的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这个后防线我一下立马就稳固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可能真的就是纠结于确实是没有人，然后呢中场他放着别人呢他又觉得心里没底，所以即便是那变回442之后啊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可能他下一场他还只能是叫什么被迫吧，叫无奈吧，变出这样的一个阵型来。其实在国内我觉得真真正正能踢三中卫的这个球队真的屈指可数啊，大多数的只是一种无奈的一种变阵。但是当这个咱们主教练把无奈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说他确实真的很无奈了吧，他真的是没人可用。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这个阶段比赛刚开始踢的时候，金鹏翔大家有印象啊，金鹏翔踢了等于说一场零五分钟，对吧？第二场比赛可能踢了有五分钟就下去了。其实他的这种使用呢，也不能叫暴露一个问题，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每个主教练来，对吧，他们都喜欢这种比如说身体冲击力比较强啊，对吧，以及这种对抗性相对来讲看上去比较强的运动员。但是呢真正到一踢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也就是九十分钟的量，甚至说他即便不受那个伤，我觉得踢到第三场第四场或者第四场第五场的时候，他在其他的综合能力上的那种差距可能就暴露出来了。那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咱们中方教练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时候去表达咱们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跟他说呢，可能说这个运动员可能确实训练的时候状态非常好，因为欧洲主流联赛的教练是只看训练，对吧，你训练好我就让你上，对吧，你训练这场好我就这场让你上，你下场好我继续让你上啊，我相信你。但是在咱们这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他可能训练的时候状态真的挺好，但一上场就表现一般啊。这个我也不是点名批评谁啊，那热先生在的时候就有一位咱们的欢哥，对吧，他踢的那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欢哥那个性格我也比较了解，他确实是也没什么可拘着眼着的，对吧，我就好好踢，我就争一主力位置。但是真正到了那种对恒大的比赛当中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他并不一定就能把他自己训练的状态完全发挥出来，对吧，这今年他上场的比赛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到肯杰尔上比赛的时候他还是会脚软，对吧。那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咱们的教练跟他说，是吧，是你踢三中卫没问题，但是这个人选的挑的选择上你是不是还要想一想他到底能不能踢这个位置，对吧。你就比如说又是柏杨这个问题，对吧，你没有到说必须得让这个 U23 完全首发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把它先稍微控，对吧，让孩子去踢一踢442的里边去找找状态，再让他上来踢352的这个左中卫。 哎，或者说呢，你在人员的配备和使用当中哈，你别一下大面积的进行换人。像那场比赛面对天津的时候，就是咱们整条的后防线 一下换了四个， 哎，全部都做出了调整了。因为于洋的位置打了一个拖后中卫嘛，他也不是之前踢这个后卫的自己习惯的位置，所以这个大面积的调整呢，也导致就是队员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或者临场的一些发挥会出现起伏吧。 就是有时候啊，他这个确实我们说在这个比赛中看，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打得好的时候，他下一场哎你怎么又换了人员，换了这个怎么又换了造型了。我觉得这个也有的时候不能完全赖这个教练，或者是都说他也没办法，因为咱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这个赛程啊是一个三天一场比赛，你看着有时候打得挺好啊，这个时候下一场可能西泽他就打不动了，那个他你让他这个再去打这个首发，可能他自己他也打不动了。所有人我说他也不是机器人，包括就是于大宝，你说看着打海港那阵儿，他去上去到前面进个球，那个也是没招了，他得搏了。那个时候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你打海港落后，你当时场上又没有当时能那破门得分的人，基本上能进球的人全都换下去了。那于大宝还打过前锋，他至少他知道呢，是吧？所以他那时候他我觉得他也是无奈之举。但是你说下一场比赛，他觉得我一看后防线不行。我相对来说前面还有点人，毕竟有张玉宁啊，有王子明，还有瓦坎布，还得把于大宝拉回到后防线。所以说我现在咱们今年整体来说呀还是人员比较紧缺，但是人员紧缺就是说没有把现有人员完全都是能量释放出来，另外没有进行有效的补充，还是今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人员的问题呢，可能在后面的后续时间里面啊，球队也不是说特别容易解决的。首先在外援的使用上哈，外援咱们的窗口已经关了，那在内援的人员引进当中呢，能不能够在听说在三个月这个国家队的备战期当中可能会再开一个窗口，能不能够有内援的一些引入，这要看俱乐部和比利奇之间的一个沟通。但是至少比利奇他在9月10号之后才能够重新返回到国内再进行隔离，这种沟通相信应该等他回国之后结束了他的休假之后才会慢慢开始，这得需要再等一等。也就是说在后面的时间里面，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需要咱们自己的球员在比赛当中迸发出足够多的战斗力，表现出这种强硬的程度。比如说像在今年联赛最后这两场球，侯森的表现，对吧？打长春亚泰的时候，这个小手指脱臼，把手指头绑在一块之后参加了比赛。后面的比赛呢，面对上海申花也是连续奉献神扑。就我们在今天早晨徐畅小节目当中啊，也是连线了侯森。侯森呢也和我们就是敞开心扉说了说他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受。我们先来大概听一下这个早晨节目对于侯森的采访的一个小的片段啊，特别是他提到了两场比赛让他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呢就是分析当时输给天津金门虎的那场比赛，另外他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上海海港的第二回合，于大宝在最后时刻扳平比分，上演绝平进球的那个时刻。先来听一听侯森的分享啊，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你这个伤势啊，尤其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看到那个照片都很心疼。当时具体受伤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吗？ 手指还可以，还可以。完了，现在就是打到那个打到固定，打到夹板，然后就在那养一养嘛，问题不大。打长春那个比赛之前做准备活动的时候，然后射门训练的时候，出现这个伤，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可能是。这手应该是，我感觉当时可能是断了，因为能感觉出来说那个，但是戴着手套嘛，当时那感觉那个手指头已经错出来了，然后当时赶紧把手套摘了，摘了之后，队医正好在旁边，然后一看，然后我也一看，我手指头等于是错出来了，小拇指。错到另一边去了，然后队医赶紧给我复位了，直接当时给我掰回来了，就掰回来完了就把两个手指头缠在一起做了一下固定，完了打了一个板儿在手指头上，吃了两片那个复他林，吃了两片那个止疼药，然后对，然后那个就上去了。 让你啊，整体来说一下，咱们球队在第二阶段这个应该算是十场球，因为实际上九场球咱们有一场补赛，这十场比赛，你怎么来评价咱们队这几场比赛的表现呢？ 我觉得因为今年这个主教练最后比赛也说了嘛，主教练也说今年可能是，咱们国安队可能是以往比较困难的一年，然后可能队员。也是不太齐整，然后可能俱乐部也是在一个更名的，因为老板付出了也很多嘛，为这个更名，然后可能都是情况不是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后把这口劲儿给咬下来了，我觉得每个所有在队里的队员都最后都是希望说大家一定不管是谁在与不在，谁是不是主力，谁踢得多踢得少也好，大家都希望拧成一股绳，一定先把这个就是先进了争冠组，最起码 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几场比赛，或者哪几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到现在印象比较深呢？ 今年就是打上港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一直落后嘛，一直落后，然后最后把那个宝哥给调上前锋嘛，给调到前锋，然后到88分钟的时候并进一个扳平的进球，我觉得那个我记得挺清楚的，我觉得当时也是比较困难嘛，我觉得，然后当时宝哥那个砸进了一个头球嘛，然后直接可能所有人一下就把那个就是精气神又提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觉得那个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咱们当时呢，因为踢天津金门虎那场比赛输了，就让大家觉得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咱们跟天津两场比赛一共就拿了一分嘛。那场球输了之后，咱们球队都做了哪些总结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后面最后的两场比赛，面对亚太啊，包括最后的一场面对申花，还是打出了球队的精气神。 输了天津，因为确实这个丢了五分，就是大家也觉得这个五分很可惜。但是我觉得哪个队都不弱，这里我觉得没有说强队与弱队之分。我觉得就是谁赢输谁赢谁，我觉得都很正常。但是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打天津的时候，球队的精气神可能不太理想，可能比赛状态啊不太那什么。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毕竟短时间一直比赛恢复，比赛恢复等于比赛队员比完赛第二天调整一下，然后在采场马上就要比赛了，可能会有一个身体比较疲惫的状态。然后又打天津，当时又想说可能换换几个人，完了补充点新鲜血液，然后让踢的比赛比较多的轮换一下，但是没想到说效果可能不太好，然后也有点紧，当时可能让天津先抓住了一个机会，就没办法，大家就得把攻出去嘛，就赶紧想把球打回来，就赶紧想攻出去，可能投入的兵力就比较多，后面可能就没守住，让人又偷了两个，就觉得大家也比较遗憾嘛，遗憾当时士气比较低落，因为觉得说打天津应该是一个拿分的最好机会，如果这个五分拿到手了，可能后面不至于说就是这么难这么困难。教练跟队长这些老队员一块儿总结，就说大家就是比赛已经过去了，因为毕竟三天就一场球，就是也不要再想了，就把后面的比赛必须得咬下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让你再出错了，你也不能再出错了，再出你有可能这两场球平一场球都肯定可能进不了争冠组。完了，就是大家就觉得就是什么也不想了，就必须把球拿下来，就没也别想说看别人的脸色平不平，谁赢谁输，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两场球先给啃下来咬下来，只要我们能咬下来，我们就能进争冠组嘛。 就像大猴在最后所说的哈，就是后剩下的比赛呢是最后靠大家的意志力拼下来咬下来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进入到争冠组的比赛当中，未来还会有八场比赛，面对广州赛区的四支球队，这四支球队所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要更强一些，仅仅靠球员在场上咬牙去拼，这个精神力量应该还是不够的。展望一下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争冠组比赛球队需要在哪些方面你觉得要做出调整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咱们先做好自己吧，因为不出意外的话呢，届时咱最多也只能有那一个外援了，对吧？当然至于他到底状态怎么样呢，现在也确实都不好说，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如就是把咱们现有的这些运动员用好。我觉得最关键的一条呢，可能是我反倒认为可能那会儿的表现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对吧？因为咱们其实压力最大是在过去这个两场比赛当中，对吧？如果说万一进不去的话，可能包括球迷想到了无数种可能，可能管理层也想了很多种可能，那最终呢一个非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对吧？而且咱还是第三名，还不是说是第四名晋级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可能队员们的压力呢会小了很多，对吧？就是如果说把这个压力抛出之外的话呢，咱们就用中国球员去踢的话，就依靠咱们本土球员去踢的话，我觉得是有了一拼的，并不是说啊那边像广州城、深圳是吧？他们这个外援呀、包括规划球员实力非常强，这个那就更不用说山东了，一骑绝尘，那真的就没得可踢吗？我觉得不一定，对吧？因为咱们这边的情况下，咱们靠着中国球员这个自己的一个能力跟水平去拼完之后，我觉得效果很好。那我对上海申花的时候，对边不也是外援全都上了吗？对吗？不一样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心态平稳了，对吧？或者说你没有太多这个成绩上的压力的话，我觉得反倒可以期待大家会踢出比较精彩的比赛。但是你至于说结果，对吧？到底国安这赛季咱是第三名啊，是第五名还是第七名？我觉得 意义都不太大，因为不出极端情况的话，咱们的争冠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对吧？这个可能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呢，那不如就大家先是放平心态去踢。当然了，如果说啊能够有好的表现的话最好，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预备队的这些年轻运动员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一些机会，因为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可能参加了这个世预赛的国脚们状态也会不一定就特别好，对吧？他们也会有些疲劳，那比如说有一些新鲜血液的加入，让他们去冲一冲啊，我觉得未必就不能收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吧。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整体的战略目标的重新梳理和制定，是吧？因为我们在重新回来进入争冠组的比赛之后呢，我们还是只是单外援作战。那那个时候，就像刚才大龙所说的，想要去争夺冠军啊，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想了。那就是剩下的这个八场球，为未来要做出怎么样的储备？到这儿呢，今天的夜话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袁野老师和昆龙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一起关注北京国安队的表现。我是王毅，咱们下一次夜话再会。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顶端的环形俱乐部从同心圆变成偏心圆之后，反而做到了稳如泰山。但是环形俱乐部巨大的悬挑又给设计师带来了新的问题，设计师王冲就说了其中的一些细节。